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包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湖点秋香。我们是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我们旨在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情感问题，以及用年轻人独特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大家好，我是王松，正在收看的是一个我们的可视化的广播。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共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这个视频直播， 对， 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可以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然后跟我们实时互动。 对，欢迎大家多多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因为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这个闲话少说，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介绍环节。因为我们今天嘉宾大有来头，他们来自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小伙伴。那么今天也让我们欢迎这个征萌组合啊，马征和萌萌，来做个自我介绍。 来介绍一下。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哎，大家好，我是征萌组合的马征，也是被别人称为小黑黑的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征萌组合的萌萌，来自山东德州。我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脑门非常的大，身边的朋友啊经常会叫我大脑门。 哇哦，这两个人肤色不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差的还挺大。而且今天来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坐在小征旁边显白。 对，今天刚才那个姐姐还说说，今天我和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组合，就叫做奥利奥。 对， 奥利奥真的是 真可惜，马征，我也是属于白的那一类，然后我们仨把你孤立了。 这些都哎呀， 咱不说肤色这个问题， 对对对， 太伤害自己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先问问，说两位平时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爱好，有没有什么休闲方式跟大家推荐一下，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爱好的话呀，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唱歌的，尤其是英文歌曲。 英文歌， 对，英文歌 很棒。那小征呢？ 我呢，其实平常喜欢跳舞。 哪一类的舞蹈？广场。 那广场 老师，真的参加过我们学校的广场舞大赛， 有这个 不错的成绩呢， 对，拿了不错的成绩，倒数第一名呢。 哇塞！ 然后呢，我还学过12年的书法。 我12年的手法，这是童子功了哈。 对啊，这是从小就积累下来的一个挺宝贵的一个财富。 现在还在坚持吗？ 现在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对，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来到咱们这个生而不同的青年广播，其实我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 rap。 哇、wow, 哦、 freestyle 是吗？ 最 近特 别 火的，那你就先给我们 rap 一下，好吧？来， 那我先来打个样， 好的， 然后一会儿萌萌再唱一首特别好听的英文歌。 需要我跟张彤给你打节奏吗？ 我的 走算了吧， 不干扰他们是吧？好，来来，我们欢迎马征的 rap， 那就来一段 gap 啊。 好的， 好啊，耶。哦，今天我来到这个电台，坐在这里啊，创造生而不同的时代。这个直播间充满了爱，让我一时有点大的空白，想不出还能说些什么。哦，什么什么来体现我的心态？我知道这个平台啊真的很棒，俊男靓女一直都在把握方向。我也想把我的态度和我的展望在25分钟里面说得漂亮。可是说归说，想归想，我也希望能够实现梦想。在我的时代，我的舞台散发属于我的独一无二耀眼的光芒。这首 rap 我要说给你听，也要让大家了解我的心意啊。我说播音主持是要走心，是要让所有听众都喜欢听，所以跟着我一起来到这里，感受我给你带来的开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起一场生而不同的革命，准备好了吗？啊哈 ，Follow me。 哇，给他一个晋级的帕斯卡。 哇，帕斯卡，哇， 真的是 好棒！真的是， 作为搭档，我都很少见到他这么帅气的一面呢。 来，那萌萌，我们也唱一段，好吧？ 对呀、我今天带来的这首英文歌曲叫做《I Must Love Her》，也想唱给我的男朋友听。 哦， 你要不要 是小征吗？是小征吗？ 不可能，就这个肤色， 我很伤心， 好扎心。来，我们听萌萌的歌曲。 好了，那我清唱一小段。 好的， Goodbye, Miss Lover. Goodbye, my hopeless tree. I'm sure I'm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Can you just let me be? So goodbye, Miss Lover. Goodbye, my hopeless tree. I'm sure I'm just thinking about you.谢谢。 哇 哇，我感觉到萌萌的男朋友应该能收到满满的这个爱心。 没错， 我觉得旁边的单身狗已经受到了满满的冲击。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吗？ 作为一个大型的全媒体的情感类的节目， 对， 我们收了好多单身狗在这边。 是的，我刚才跟王松啊，从这个马征开始这个 rap 的时候，我们俩就其实想加入，但是我们俩只会yo chicken 呢， 都不在点儿。 然后跟萌萌唱这个 almost lover 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记不住词，只能哼，所以说你们俩才艺太强了， 好尴尬。 主持人感觉压力很大。那好，那个我觉得这时候我们还是根据他们俩的特点，一人给起个小外号。 小外号，我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啊、 他当然叫小黑。 对，小黑黑吧。 小黑黑， 这个一看就是一个不肤浅的人嘛。 哎呦，不要给自己加戏。 对，我觉得马征不仅可以，可能是皮肤黑，心也可能也黑啊。 哦，好加戏、啊。 我把我的真心掏出来给你看。 你这样以后嘉宾可能不会上我们节目。 不会的，不会的，他们受虐吧。萌萌的话， 那萌萌呢？ 萌萌的话，我觉得可以起一个 小白吗？没有没有， 小白白不好，大脑门吧， 大脑门 对，这里比较接地气儿， 对， 很有特点啊。 那个行，咱俩外号就先不起了。 我们不是大美丽和大帅气吗？ 哇，这谁会起的外号？真的是 扎心了，老铁。 刚起的， 我干脆叫小美丽好了。 扯远了。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他们两个还有一个歌曲，就是能代表他们两个人之间一个关系的。 没错。 是什么？ 我觉得这首歌吧，我觉得也是咱们下一个环节，叫做一首歌两颗心，希望两个人推荐一首共同喜爱的这首歌曲，通过这首歌我们来聊聊这曲歌这首歌背后呢一些故事，以及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心灵的感悟。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跟我们推荐一下。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鸿宇的 理想三旬。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理想三旬这首 MV， 然后呢再来聊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雨后山石来，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 收听农业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倦的情怀它碎成年代。 三旬这首歌也是我听过很多很多遍的一首歌，一首民谣吧，可以说现在也不小众了，可以算是是吧，已经听的人很多了。那我想知道一下两位，征蒙，你们俩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征蒙， 王梦来说。 我当时是在公交车上听到的这首歌，第一次听到，当时觉得想到了很多。第一个想到了马征，因为我们两个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虽然在不同的地区，然后想到我们一起为了梦想去努力的那个日子，然后当时是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他。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很有意义，就像他的歌名所说一样，理想三旬。 好，这两首歌，这一首歌其实代表了两个人共同的一段友情的一段经历和故事哈。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先来问问马征，你听到这首歌之后什么样的感触？ 其实很多他的歌词是很扎心的，也是真的让我们去回想到我们一起奋斗的那个岁月。那个时候学艺考嘛，所以我们两个认识了。然后在艺考那个时间里边其实压力很大的， 是的， 而且在压力大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去排解的，因为你还要继续学。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是住隔壁，然后我们没事晚上我们就会一起去讨论讨论专业，然后偶尔压力大了紧张了，然后我们就出去一块放松放松，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当时的友情很稳固了。然后之后又同时考入了一所大学，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是在一个小课组，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巧妙，让我们觉得 这缘分杠杠的哈。 对，我特别想八卦的是，为什么他们两个最后 没有在一起，是吗？ 这是你问的。 其实在一起了呀，就是在一起做好朋友啊，我觉得 做节目了， 就 是吗？ 而且更巧的是什么？就是我所有的主持、朗诵，全部都是和他搭档。 八年是一起， 我三年了，我都想换个 CP 了。 是因为肤色？ 对，我觉得可能老师考虑的也是这个问题。而且他更巧的是，并不是我们两个主动的要求搭档，就是在不同的场合都是随机被分到一起的。对， 就像今天。今天也是 随机被分到一起的， 可能就是 三个字，天注定。而且我觉得小郑今天需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在花椒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我想7005啊，B21这位朋友说，萌萌加油，他是萌萌的小粉丝，非常喜欢萌萌，所以马郑今天说话稍微注意一点， 再说吧，可能说的更重一点。 可能我觉得就是两个人长期以往的这个友情，可能友情有的时候就像是爱情一样，会把两个人变得更像彼此。 是的， 所以说他们两个这个搭档啊，或者是缘分，都不用说两个人很好，看这种眼神、表情、一个微笑，就知道他们这个默契。所以说你们会经常出现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有时间长的这个积累。 我觉得两个人在彼此聊一件，就是可能对方不是特别记忆深刻，但是你在心里非常的记忆深刻的一件小事儿，两个人之间的 分享一下。 萌萌先来吧。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次跨年，我们当时还是在高三，还没有去考大学，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到什么样的学校，当时也是第一次在异地跨年，在济南，我们一起在泉城广场上放飞了孔明灯，当时就是希望着自己可以考入到理想的大学， 没错， 没想到就是因为那样的一个契机，我们每年都一起跨年，都在一所大学，因为是隔壁班， 好不好？你今年跨年没有和我一起跨， 我听到了浓浓的醋意。 对，今年可能有些改变，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为萌萌感到开心， 就是吧？ 因为他成长了， 一直支持， 有点伤心其实。 那 看着自己的搭档， 可是在屏幕前看着呢。 那怎么样？说话还是要小心一点了哈。 身边有要挟的，屏幕外还有要挟的。来，小征，你来回忆一下， 分享 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友情故事没有？跟我们分享。 我们两个之间应该更多的是有一次，我们是要出去聚餐，就是小课组。然后那一次出去聚餐呢，就他是搭着老师车去的，然后我们是自己打车去的， 记忆好深刻。 对，因为那一次的时候是两个车没有同时去嘛，然后之后他先到了，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哎喂，你们到了吗？你们没到的话我们等会儿你，然后因为堵车，所以那个时候等了好长时间。他们就是包括萌萌在内，还有两三个小伙伴一块等了很长很长时间，那一次非常感动，就让我们觉得这才是友情。就是有些时候你不用多说，一个小细节或者一个小动作就可以足以证明你的友情有多么稳固。 他会非常深刻的把你放在心里。 对，张总，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咱俩身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点完餐餐还没上，我在外面等等你。如果说里面餐都上齐了，我压根就在里面吃上了， 可能我直接买单，是不是？ 对，来了结账，张彤结账， 我懂你。 是，就是说生活中很多温情的很小的一个点，可能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对于这一对年轻人来说，在他们这个友情的身上就落下了一个印记， 所以彼此好好珍惜吧。 对， 我觉得这是两个人之间的缘分，但是在相处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小小的不一致，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互动话题。今天我们来讨论的话题就是男女生的世界大不同。 对， 我们来看看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一个场景，同样的一个情况，不同的男女性别的人会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应对，好不好？我们先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问的是我们的男生，我们的小征。你如何看待女生的空气刘海？ 空气刘海啊， 对， 你是知道这个词吗？ 我肯定知道嘛。 你怎么看待 的？其实我觉得空气刘海还好啊，比那种厚重的那种，哇，一下子能掀起来一整块头皮的那种刘海要好很多。 那么夸张？ 这个能，我们再给它规定范围更小一点，就比如说，可能女生很多会带着这个空气刘海这个卷子夹在脑门上出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其实我觉得在大学里边见，不奇怪。 那在哪儿奇怪呢？ 在大街上面， 大街上很奇怪， 尤其是在商场，就这样的话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女生不整洁，就是不太为自己着想，因为毕竟自己如果出门的话也是有一定形象在的嘛。 是，万一出门的时候碰到男神了怎么办？ 对啊，那这样的话可能男神就一眼都不看她， 可以把刘海撩上去， 马上遇到男神的时候其实就会马上把这个卷子拿下来了，就很空气了。那我们这个是小征的答案，我们来问一下萌萌啊， 你认不认可他的答案呢？你认不认可？ 我是从来都没留过空气刘海，因为我脑门太大了。对，脑门太大了。 空气略稀薄。 留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刘海可能。 我觉得发型还是适合自己最重要。 对对对， 有一些小巧的女生还是蛮可爱的。 那萌萌就是对于男生的发型，不知道你周围会不会有那种男生就会把头发梳的 油头， 很油头，梳个背头那种的。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怎么看待呢？ 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么炎热的夏天，看着就让人心生油腻。 对， 我不是说去贬低什么，就是的确是 看着厚重和热， 闪闪发光。有的时候真的太阳一照，闪闪发光， 泛着油光。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为了正式的场合，可能很多男生会选择把这个头发梳的稍微背头一点， 对，显精神。 但是这个度有时候很难拿捏，就是用的这个膏啊或者蜡用多少，多的话就出现一条一条的。其实对于这个整洁程度来讲呢，只会觉得有点脏脏的，并没有觉得特别的正式。所以说咱们男生同胞有一些偏爱油头的，下次一定要注意好，千万不要这个是过了，过就不及啦。 马征，你平时留不留那个油头？ 我不留， 不留， 因为我觉得我欣赏不来那种美。 你没有发言权，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偶尔会留，是吧？每次打发胶感觉有两斤重。 那刚才我们说的时候，你扎心了吗？ 我扎心了，所以我下次注意， 一定要注意说给你听的。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是两个人要共同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在夏天出门，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盛夏的一个夏天，天气非常热，你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只能带三样，分别要带什么？马征，你会带哪三样？ 只能带三样。 对， 我们是要去哪儿度假吗？ 就出门， 就是热天，就 是 现在热天，只能带三样，你会带什么呢？ 带个手机， 手机， 带个小的那种能拿在手里面那种小风扇， 小风扇， 对吧？然后呢，再带瓶水。我觉得就够 了，可以了，可以了， 比较顾家，比较实用，对不对？ 比较清爽。 萌萌呢？ 我的话，首先我第一个肯定会戴墨镜，因为我有一点儿就是迎风泪，眼睛受到风还有那个阳光的照射爱流眼泪，我会戴墨镜。第二个我也会戴手机，因为我觉得现在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手机。第三个我应该会戴水。 你们俩竟然三个碗里面撞了两个， 是吗？ 墨镜那个是因为我戴上，我也就是别人就看不见我，所以我没有选嘛，对不对？ 那张彤，你要如果戴三样，你会选戴什么呢？ 我以前答过这个问题，就是手机充电线和手机充电宝。 手机控。其实现在这个支付平台也很多，我们拿着手机，我们出去什么都可以买嘛。 不仅这样，而且会迷路，所以必须要带手机。来，王松，你的答案是什么？ 一定是防晒霜、太阳伞和水。 和水， 因为我很怕黑。 好。 其他的就 我们就这个时候就疯狂给他打电话。 我用张彤的手机好了，用他的支付。 好，刚刚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答的他们两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默契在里面啊。 对对对对 对。 但是我觉得萌萌你下次可以就是这个水可以不带了，就让马征帮你背着。 对，喝他 马征的水， 喝他的。 好，下一个问题是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男生要不要把女生宠上天？要不要宠上天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先来问问马征吧，这男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你得看你对待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如果你对待的是那种大女人， 大女人， 对，就是那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自立的、独立的。 就这样吧。比如说萌萌是软萌妹子，我是比较强势那种的。你对待我们两个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那我会一直把她宠上天，我会一直把萌萌宠上天。但是对于这个松姐来说的话， 好好说，我控制着你的话筒， 就是我好害怕 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对于松姐这种类型的来说的话，我一定是前期把她宠得无限好，但是我会慢慢的进行一个收敛，因为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把自己的本心给展现出来，因为毕竟要坦诚相待。 我觉得下一句可能就是松姐，以后我就把你晾路边，你爱干嘛干嘛。 我好像看到了 崛起。 萌萌，你觉得呢？你如何看待就是女生的立场上哈？男生在恋爱的过程中，特别是热恋时期，把女生宠上天，无限高，你怎么看待呢？ 我觉得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很享受哈。 对，平时在生活中，我还是比较喜欢撒娇的那种女生，尤其是在自己男朋友面前，还有爸爸面前，很喜欢撒娇。所以我觉得我是很享受那种被宠爱的感觉。感觉 撒娇女人最好命嘛。 对， 今天还看了一句话说，别忘了只有迎合才能长久。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女生可能要更多的给男生一些面子啊，更让他觉得他可以依靠。这样的话即使我们很强大，男生也会觉得哎呀我要保护他，会对他更好。 这是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过程。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哈，说男女生互相看不惯 彼此这个穿搭的时候的一些元素，我们可以先通过几张图片来看看啊。这是我们在网络上搜集的一些素材，说啊，女生最受不了男生穿这样的衣服，就 polo 衫、 polo 衫，对， 还有男生穿凉鞋的时候穿上白色的袜子。 我的天哪！ 那么男生对于女生的这个评价里面，就是说啊，不太喜欢女生穿这个特别高的这个松糕鞋，以及穿这个运动鞋的时候搭一个 网袜。 对，那我先问问女生吧。 嗯，好， 萌萌先来。这个你觉得男生穿什么你觉得特别受不了？ 穿那种紧身裤， 特别紧的， 对，紧身到不能再紧身的裤子，就会跟两根竹竿似的。 嗯， 就看着。 如果这个时候再比女生再瘦点， 对，瘦的是像竹竿，如果腿粗的话， 嗯，那就两个手榴弹， 自己脑补一下。 对，那马征你呢？你觉得女生穿什么样的穿搭你觉得受不了？ 我其实受不了女生穿搭，就是穿什么鞋都穿白袜子。我相信女生应该看男生也会有这样的。 是的，对，特别是男生穿皮鞋的时候穿一双白袜子，有的时候人觉得没品，对不对？ 对， 不只是没品味，而且会显得就是奇怪到你好像是外星人一样。 是的，但是 我默默的看了一下你们两个， 哎， 还 OK， 我们是船袜，所以要看不见袜子的颜色， 还 OK， 我们好聪明。 好，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聊了男女生的世界大不同，的确发现了两位不仅是啊有默契，同样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通过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了分享。在此也非常祝愿两位的友情能够长长久久，也希望二位能够再次来到薄荷点秋香，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来，好不好？ 好的， 谢谢， 也感谢两位哥哥姐姐。 好，期待你们再来啊。好，今天我们也是再次的非常的荣幸，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薄荷点秋香。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 Running runners up, and if you keep on falling, just stand up. But if you give it the best you got, making room for another shot, and if you end up falling, just stand up. Santa Fe or wherever to get away from me.